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你，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雅舍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女孩眼中透着迷茫和不安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又像是不想再想起什么。男人站起身，把她纠结在一起的手指一点一点地分开。 不要不知所措，以后全部都要想着我，好不好？别再和别人说话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好不好？ 他抬起头，定定地看着男人的眼睛，缓缓地点了点头。他开始好奇，越伴着他就越好奇，那个阿彻为何可以把他丢在空旷的公室内不闻不问。他一连好几个晚上都在他入睡以后悄然来到宣誓殿，站在那里遥看端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，明明和他的相貌一模一样，明明他所有的一切都和他一样，但看着他每天批阅的竹简，光是搬运就要累坏好几个内侍，一连几天彻夜不眠地打理正事，他迷茫了。看着他指点江山，派兵讨伐匈奴，看他召见贤良方正，直言极谏之事，亲自策问，看他外施仁义，实行德治，同时又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。未央宫中的那个人已经不是那个在下朝后会摔打桌子椅子，痛斥某个臣子给他穿小鞋的少年。现在的他只叫冷冷地看过去一眼，所有人都噤若寒蝉。也已经不是那个会赖在他怀中非要亲手给他画眉的男子，现在的他只需勾勾手指，便会有好几个宫女上前服侍。现在的这个他是个真正合格的皇帝，高高在上，孤家寡人。夜如何其夜未央，未央宫中总会有长明不灭的灯火辉煌，许下金屋藏娇誓言的那个人已经长大，他的世界变得更加宽阔，而他 却只停留在当年的种种美好中不能自拔。 多傻的女人，明明知道真正的她永远不会再回到自己身边了，却还是把我唤醒，换一个美好却虚幻的梦。可是这样也不错，既然那个刘彻选择了更宏大的目标，那就由我来守着他好了。 这么想着，他踏着轻快的步子从未央宫回到交房殿，迫不及待地想回到他身边。然而当他推开那扇气派的宫门时，迎接他的是一句冷冷的问话： 你去哪里了？ 他坐在交房殿中央，用那双细长的凤目淡淡地瞥向他。这种眼神是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看向她的婢女、她的随从时那种居高临下的傲视一切的眼神。他接触到他不含任何感情的目光，瞬间浑身冰冷。他看着那个和刘彻一模一样的男子，眼里却清醒地叫他害怕。 原来一直沉浸在幻境中的不是他，而是我。为什么你分得出来？ 他苦涩地问道。他明明扮演得非常完美，他拥有和他一样的容貌、一样的身形、一样的记忆，除了没有影子，除了别人看不见，但在他的眼睛里应该和那个刘彻毫无差别。他缓缓地走近，在离他只有寸许的地方停下，淡淡地说： 他现在对我会自称朕了，虽然他以前从来不这样。 那我也不，那朕也…… 他急切地说道。阿娇抬起头，眸子里含着某种他读不懂也看不透的悲哀，那眼神突然又变得柔和起来。他竖起一根手指，轻轻按在他唇上，颤声道： 别改，你别改称呼，我知道的是他变了，可我不想你也跟着变，你只要一直是当初的那个他就好了。 他忽然沉默了下来。 我知道了，我其实模仿的是他所爱的那个刘彻，但他却依然盼望着那个刘彻回心转意。 阿娇用悠悠的声音说： 你和他很好分辨啊，他看我的眼神里从来没有你这样不加掩饰的炽热。 他想伸出手去把近在咫尺的他拥在怀里，但他不能，因为他知道在他心里的从来都不是他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这一次他要培养心里的那个他是完完整整真真正正的他。他听见裴颖的手机响起来，裴颖接通了电话，似乎在跟对方说着些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放下手机，看着他欲言又止，他怯怯地唤道： 歇。 怎么了？ 他靠在沙发里抬头看着他，这种怯弱的神情从来不会出现在阿娇脸上。她一直是个高傲、清醒、冷酷的女子。2000年前，她赢不到他的心，但裴颖这个软弱无能的女生，她自觉胜券在握。这些日子里，她 他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身边，故意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，不让他去上课，不让他和朋友逛街，出去也只能是和自己。怪不得他的那些朋友感到疑惑，他局促不安。 他们说我可能是精神上有毛病，还劝我去看医生。 胡说，他们凭什么这么说你？ 他们说你是我幻想出来的。 他忐忑地看着他，不敢靠近。 那是因为你那些愚蠢的朋友都看不见我。 燕胜嗤之以鼻，伸手把他拽到自己的身边。 幻想出来的？那你自己捏捏你的脸，看痛不痛？ 他还真的在自己脸上狠狠捏了一把，然后疼得一皱脸，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笑。 乖，别瞎想了。你的那些朋友是嫉妒你幸福。 他面不改色地说出谎言。 他既然分不清真实和幻境，又何必让他分清？让他过得幸福，不就是我的任务吗？ 是吗？ 裴颖半信半疑。这时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开始奏起优美的乐曲。他把手机拿起来，眼角瞟到屏幕上显示的那个名字，居然是木西。 看来关于他的留言还是传到他耳中了，可是那又有什么用？是谁亲手推开他的？何必又来招惹他？ 他很自然地按下拒绝键，拆掉电池，乐曲戛然而止。他笑眯眯地说： 别理他们了，你今天不是要给我做好吃的吗？ 没错，我这就给你做。 裴颖跳了起来，没有半分怀疑，系上围裙朝厨房走去。燕胜的脸上扬起笑容。这时旁边的固定电话响了，他抬手面不改色地拔掉电话线。裴颖在厨房问： 是谁的电话啊？ 打错了。 他如此回答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 王后失序，过于巫祝，不可以成天命，其上喜寿，罢退居长门宫。 宣旨之人的声音无情地回响在空旷的宫殿里，回音一波一波地响起，更显冷清。他跪在地上，依然仰着脸，保持着他身为皇后最后的尊严。 多年的等待却只换来这么一道旨意，多年的情谊竟连最后一面都吝于给予。为什么？ 他看到他看向自己的目光这样问道。他知道他问的其实不是他，而是透过他的面容问那个并没有在场的皇帝。他也有无数的理由可以回答他：骄纵、无子、外戚。可是那个皇帝却用巫蛊这个理由来搪塞天下。 太可笑了，难道正是因为我的存在，所以他才被贬去长门宫吗？我不想这样，我只是想给他幸福而已。其实也很不错，以后他的世界里再也没有那个皇帝，只有我。 莹莹，是我，木西，你在家吗？莹莹快出来啊，大家都很担心你。 咚咚咚的敲门声把他从回忆中惊醒。裴颖正和他一起窝在沙发里看电视，听到敲门的声音，他茫然地抬起头。 西，你在这里，那么外面敲门的人又是谁呢？ 乖，没有谁，是你的错觉。 是吗？怎么那个人的声音和西你好像啊？ 乖，你病了，明天别去上学了，在家好好休息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好吗？ 好。 他满足地闭上眼，嘴角弯起优美的弧度，这是眼角挂着一颗晶莹的泪水。他把他搂在怀中，轻轻地捂住了他的耳朵。 如果他愿意，我可以陪他一辈子。夜漫漫其若岁兮，怀孕育其不可再更。但言简而待熟兮，荒亭亭而复明。妾人妾自卑兮，九年岁而不敢忘。 他躺在床上，年轻苍白的面容就像枯萎脆弱的花。他放下手中的长门赋，这首花费千金买来的长门赋却仅仅换来汉武帝对此赋的赞赏。他甚至没有再来看过他。他伸手抚上他冰冷的脸颊，以他最爱那个男子的面容。他已经不能再笑了，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过他真正的笑容。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笑了。 我以为独占你可以让你过得更幸福，可是你却清楚地知道一切不过是幻境。你出身显贵，自幼荣宠至极，从不肯屈膝奉迎，放下骄傲，更未曾尝过被如此对待。一居长门宫五年里，你郁郁寡欢，我使尽浑身解数，都无法让你再展欢颜。阿娇，其实巫蛊并不仅仅可以给人以幻境，巫蛊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诅咒。我知道你不会让他有任何意外的，就算他如此对待你，你也没有想过害他一丝一毫。 他开口温柔地看着这个冷宫中快死的皇后，他虚弱地看着她，目光却依然清醒地叫人心疼。 没关系，我不会诅咒她短命，她可以活得长长久久，然后亲眼看到她所有亲近的人都会背叛她，他也会亲手杀了他所有在乎的人，孤独地死去，就像你一样。阿娇，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呢。 他的身影在慢慢淡去，就像是融入了空气一般，带着某种令人不安的气息，迅速地在这偌大的宫殿里蔓延着。最后的最后，他终于轻身在他的额前印下一吻。 阿娇，我叫燕生，如果我们还能再次见面，请你千万不要叫错了名字。 宫殿 殿内最阴暗的一处角落里，一个木质的人偶无风自落地跌倒在地上，与此同时，一缕芳魂也随之消散在冷宫之中。 七，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在家里不是很好吗？不太想出门。 他眯着眼睛，很不适应外面明媚的阳光。 偶尔也出来走走吗？ 他带着他朝商业街走去。 那个木樨今天阳寿已尽，若我可以趁着他魂魄刚出窍时夺身而入，那么我便可以真正的成为木樨，顺理成章地陪在他身边。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卑鄙，我想他幸福，想给他幸福，如此而已。上辈子我错过了，这辈子我再也不会放手。 阳光下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他伴在他身侧，低头看着他的影子。 过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堂堂正正地站在你身边，当一个真正的、活生生的、会永远爱你的木樨。 正恍惚间，他忽然感觉到他甩开自己的手臂，他撕心裂肺的喊声听上去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他不是在唤他，而是冲向了要被货车撞上的木樨。他呆呆地站在阳光下，一点点地看着自己的世界崩塌。历史在无限循环，上一辈子阿娇没有挽回刘彻的心，这一辈子裴影也没有挽回木樨的心，但他却宁可自己去死也要救他。 一切都和从前一样，我永远是个替身，永远是个人偶，永远是个戏子，演一场只有一个人所看到的戏。原来一直沉浸在幻境中的不是他，而是我自己。 医生坐在柜台前，一眼就看到了放在锦盒里的铜木人偶。他凑过去一看，惊讶不已。 咦，这个人偶怎么还回来了？怎么裂了？那个女生没有好好保存？天啊，这不是汉朝古董吗？他怎么那么不小心？ 老板手里正轻柔地擦拭着一只釉里红的花瓶，淡淡地瞥了一眼道， 听说是车祸，这个乌骨偶替他挡了一下就裂开了。 车祸？ 是的，听说又是某个富家子弟酒后驾车闯了红灯，不过人没事，两个人都平安，只是这个乌骨偶裂了。 真可惜啊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